好，翻嚟 又翻嚟啦！ 星期二得到第二节，3月22日啊，今日系星期二得到。咁啊，头先上一节我哋讲咗好多即系新界地嗰啲问题啦。咁啊，亦都可能有好多听众未必会明白啊，周生嗰个情况到底发生咩事？点解周生嗰个情况会俾人霸咗块地，跟住而你又喐唔翻咧？其实咧，新界地嗰、那个土地嗰个法制本身咧就系复杂嘅。首先，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土地法其實跟英國的，咁英國嗰個土地嗰個業權咧，本身咧嗰個制度咧，就同我哋一般人嘅理解好唔同嘅。你就會以為嗱，我係登記業主，咁所以咧我就係嗰樣嘢咧就係登咗落去填土廳，咁跟住咧嗰個填土廳顯示咗我的名咧，就代表我擁有嗰個業權啦，就唔係完全係正確嘅。因為咧香港跟英國法例咧，佢嗰個 title 咧就好複雜嘅。佢有啲情況，某啲人佢唔係個登記業主，佢係可以喺嗰個土地上面咧有某一種嘅利益，咁嗰個人都有機會係業主嚟嘅。咁、所以咧，另外有一個情況最常見，新界而家啲人最容易會告嗰樣嘢咧，就叫逆權侵佔。因為咧香港有個叫時效條例嘅，就話當你使用嗰個土地咧，你係個我哋英文叫 adverse 咧，即係逆權咧，係 against 嗰個業主，你使用嗰塊土地咧，而超過咗某一個年期咧，呢個係一個民事法概念嚟嘅。當一個業主佢有某啲民事嘅權利，佢唔去行使嘅時候咧，呢、這個時效條例就限制咗你再去告翻嗰件事。而呢個所謂逆權侵佔咧，正正就係嚟自土地嘅權益，你嘅業主冇去告呢一個侵佔你嘅權益嘅人，而你一路都唔行動呢件事咧，就係呢個時效條例限制咗你喺某個年期之後咧，你唔可以再告。咁所以咧，呢個成個過程，我頭先講過咁多樣嘢加埋埋，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逆權侵佔啦。咁所以咧， 我想補充 係 補充少少咧。嗱，之前阿四叔都喺新界有笪地咧，就俾個阿婆逆權侵佔咗，因為個阿婆咧喺嗰度住咗廿年， 係 咁 over 咗廿年噶啦。咁你就打官司啊，四叔輸咗嘅， 係 係啦， 係啊，唔出奇啊， 因為 我哋嗰啲即係霸佔地嗰啲人攞到嗰個 title 翻去，通常我哋叫 squatter title 啊嘛，咁嗰、那個 就係霸翻嚟。 我想問一樣嘢，逆權侵佔翻嚟嘅土地可唔可以買賣嘅咧？ 業權侵佔翻嗱，理論上就冇話唔可以買賣，但係我哋一般以我哋如果做開樓宇買賣嗰啲律師都會知咧，如果係一個 squatter title 咧，嗰個永遠都係有案例講顯示嗰個永遠其實都係一個 bad title 嚟嘅， 係即係唔係 good title 啦， 係啊，唔係 good title。 咁我又調翻轉講，而家唔會打官司㗎啦。你睇到最近，你喺兩間鐵皮喺度，佢就連隨費事同你做咁多嘢，你認唔認佢都唔理，佢即時拆咗你，你就乜都冇得追。 嗱，嗰單案件即係古董拆， 古董係啦，俾人 即時。 嗱，嗰單咧就係同我哋同阿周生講個情況有少少倒翻轉啦。嗰個咧就係真係有一啲人喺度住咗好多年，個業主可能同佢哋打緊官司，人哋個辯護嘅理由就好簡單啦，就係一個逆權侵佔啦。咁可能喺度住咗30年啦，嗰個喺嗰度有間屋啦。咁佢就係不理會個官司嘅進展咧，自己就即係可能揾人去洗橫手，就泥頭車懟落去，咁啊懟冧咗人哋間屋先。 嗱，佢咧就係趁住嗰兩公婆咧出去食早餐。咁啊有少少良心噶啦，坦白讲，因为人唔喺入边啊嘛。 系啊， 如果连人一齐冚家铲咧，就点样搞出人命噶啦？ 其实 大陆咪就咁样咯。 系啊， 我大陆会啊， 大陆啊，你喺度照冚你噶。 嗱，咁我咧就想讲翻一单嘢咧，就应该系1996-1997年嘅，就系金巴利道26号。咁而家起一栋新嘅楼嘅，好靓嘅，下低系沙沙嚟嘅，咁啊对面系元记茶餐厅啦。咁呢栋咧1996-1997年嘅时候咧，就三层高嘅唐楼嚟嘅，其中有一个单位。是住咗一对母子嘅，好老噶啦，个老母80几岁，个仔有少少弱智嘅，精神有啲问题嘅。咁咧就黎新当年咧就收楼收唔到，因为佢哋讲到明系唔会卖，佢哋唔要钱，佢哋喺度出世要死喺呢度。 嗯，咪同林依丽一样咁硬颈咯。 嗱咁样咧，后屘咧就突然间呢个单位咧就失火，两母子烧死咗。咁最后黎新就成功统一咗业权。咁唔使画公仔画到出场啦，咁即系最后咁后来咁啊，阿林伯 都有都好大镬啦，后屘搞到九七年之后金融风暴，跟住又台湾又犯官非，又好似成龙咁样，即係差唔多定係当佢成龙咁样呢绑晒手链脚链啦喺台湾。咁呢我哋都相信有报应，即係当然未必係即时会报啦。咁你有时为咗收楼做出咁嘅事，老实讲今次呢单古洞呢单嘢突然间拆咗人哋两间屋喎，好似唔止一间喎。 係两间。 铲平咗两间屋。 係。 老实讲啊，你四叔千几亿身家，连你成家人冚家加埋你啲孙一百世都食唔晒啲钱。使唔使做呢啲咁嘅嘢呢？使唔使做啲咁阴质嘢呢？老实讲啊，你捐多几多钱去拜佛，係咪做多几多慈善都冇用 㗎。係啊，个大仔信佛㗎嘛。 係啊。 我曾经有啲朋友同我讲，祸不及妻儿，我相信一定唔会系。即系你拜咩佛冇用啊，一定系祸及妻儿。 一定祸及妻儿噶。 系啊，你做埋啲咁阴质嘅嘢。 佢自己个仔都系咁啦。系咪啊？佢啲仔有份噶嘛。 一定报应落你啲妻儿上。 我都话啦，咁多个间建筑公司，香港嘅，真系信耶稣基督嘅，即系新鸿基算系咁噶。即是我哋行内讲啊，即是如果新鸿基你接到新鸿基做嘅嘢，你一定收钱快咗， 系啊系啊， 同埋有良心，其他真系 大部分都冇噶啦，系 一个李嘉诚。 其实我哋做嗱，因为我又讲下，咁我本身有两个大律师嘅师傅，本身都做新界地，所以新界地啲案件我都接触唔少。每次逢系同新界地有关咧，关于收地啊又好，霸地也好咧，一定到最尾都系同黑社会有关嘅。 系啊， 即起码都会有人出嚟搞事，又搞下啲营位啊。唔 系 垃圾啊！ 因 为 而家社会就 系 等呢啲嘢做啫嘛。 系啊， 有冇其他 生意？所以成件事个问题唔只系到底而家系即系霸唔霸地嗰个问题，而家系你成个香港政府为你啲警队唔系好有力嘅咩？你唔系有好多装备嘅咩？ 咁 你唔系好叻制服暴徒嘅咩？点解成个新界你可以咁混乱啊？有咩讲解俾我？ 唯一可以解释就系啲警队就系黑社会嘅其中一份子嘛。 除咗呢个系冇第二个解释啊， 冇办法解释到噶啦。 所以我一睇件新闻，我就话咦，点解咁似嘅咧？即系你黑社会系同啲警方 元朗 一齐噶嘛？ 元朗，你留意一下，我依家可以话好老实咁话俾你听，上水、元朗呢两笪地方加粉岭 ，B、C 家姐极少抄牌嘅，点解？点样摆都唔差，你有试过？如果你新城路嗰附近，你摆车摆三日分钟都唔抄牌。我话呢个好老实咁话俾你听，系因为佢唔知抄牌嗰个系唔系新界人定系市区人，所以佢唔抄呢张牌。 系 呢个好老实，元朗都系噶。只要你唔压住边个，你去教育路、安宁路，只要你唔摆大马路，你睇下，除非你摆定喺千色店最旺嗰附近啫，唔系你边度都系噶，路都冇得行。第二，我亦都话俾你听，我识得一班人系长期招呼新界区，由马鞍山打头大埔、上水、粉岭、元朗、屯门就少啲噶。呢五笪地方喺大陆嘅酒店，长期有两三层楼，有两三个酒店，两三层三层楼系长期包晒招呼佢哋嘅嫖赌饮吹饭齐， 招呼啲黑警。 招呼 啲有需要嘅人啦，总唔知就唔好咁讲。咁我酒店边几间酒店我都知，因为长期都系。 咁我想问下有冇南记啊？ 咁啊唔觉喎。 喂，咁佢嗰个 madam 好明显上面有南记招呼佢啦。 咁都有嘅，不过可能就 我认为有嘅，因为你都要照顾下啲女警噶嘛。喂，黑警都系有女警，你唔能够歧视人哋噶嘛，系咪先 啊？人哋女警都有需要噶嘛。 男黑警上去有鸡叫，女黑警上到去都要有鸭叫噶。 咁我 系咪咁样先符合公平原则啊嘛？ 咁我佢哋嘅利益喺香港反映唔到嘅。 系啊， 喺香港嘅利益系反映唔到嘅，喺佢哋会过咗。关就喺大陆嘅利益先反映到。第二，甚至姓文嘅，你哋做黄巴嘅，我话俾你听，姓文、姓彭嘅，佢哋喺大陆根本上攞到呢个专营权之后，即系呢个车嘅营权之后咧，喺江夏三沙一水，全部都系招呼好多乡下人上去玩。 所以大家一早發現香港唔止一國兩制，一國幾制，其實新界完全係另一個地方，另一套系統，完全無法可言。 所以 Johnny， 我又問一問你啊，嗱，你大律師， 我又想问一问你啦，你正话咧，我听你讲嗰个 bad title 啊嘛，咁如果真系嗰啲咁嘅烂仔啊，咁佢又霸咗人哋嘅 title， 咁佢攞咗笪地，咁你 bad title 你卖唔到噶啦，系咪？ 所讲嗰啲 title 通常因为你卖楼咧。就會有律師同你做交收啦。其實佢最主要就係幫你 check 下嗰、那個你買翻嚟間屋嗰個睇契啊嘛，所謂就係睇下你嗰個 title 有冇問題啊嘛，即係你嘅業權。通常新界地咧都冇人理嘅，就算 bad title、 哦、都有人要的， 因為根本係預咗呢個 title 唔會 good 得去邊。 同埋唔緊要啊，收租都喺度啦。我唔買賣唔得啫。 咁佢意思，我嘅意思即係佢霸咗呢個地，佢都會起樓，佢先至可以賺到錢。 咁你起咗樓，佢咪收租咯？ 唔係咁，佢收租噶嘛？ 佢唔係賣，佢拎收租。 深圳好唔係即係講新界好多啲物業咧，係佢梯圖唔得嘅，好多時咧啲契唔齊啊，甚至乎係 即係有啲沙石喺度啊。 大部分都有問題噶啦，佢哋買，所以以前咧啲人咧係唔買賣新界嘅鋪位嘅。 哦、 因為佢淨係買咗香港九龍，新界係個個都唔買嘅。但係因為而家新界接觸大陸多，近大陸，所以上水、元朗嗰啲鋪係仲係逆市仲升緊嘅。 係。呢個好實 有，而家調翻轉頭啦！而家啲人咧，以前啲人唔識買嘛，而家咧知道嗰度做到租到，因為租到出去嘛，就算 bad title 都照買咯。 喺上水啊，新豐路嗰附近啊，即係最旺嗰幾間藥房啊，超200,000一個月租。 哦，係啊。 哇！ 我話俾你聽，好細啊！ 即係除咗業權，其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新界啲地咧，同埋關於嗰啲圍村咧，即係唔係講緊你上水火，可能火車站隔離嗰啲唔係啦，嗰啲村咧係。香港法例入面有一個叫新界條例的，佢嗰啲地嗰啲法例係唔同嘅，其實佢有啲嘢有啲關於可能係業權或者係啲繼承權嗰啲時候咧，可能係祖堂啊嗰啲咧有另一套系統嘅，嗱嗰啲真係有另一套系統啦。 咁佢好簡單啫嘛，我哋咧就行呢個普通法，佢行大清律例嘅，你同佢講真係嘥 Q 氣喎。 咦？咁如果我哋做生意嘅人，即係如果用喺香港買物業，你當係新界咁樣咧，就真係錯曬嘅喎。 好容易會誤墮法網咯。 即系咧，你唔系嗰度嘅人啊，又唔好去斗嗰啲嘢啦。即系你当时你走去将嗰啲钱走去买三五七个沙田第一城单位，咪好过啦。而家两三千 咪就 系 咯。 佢哋而家譬如好似佢哋做套丁一样啫嘛，套丁唔系今时今日，佢系不嬲都存在。 套咗几廿年噶啦， 套咗几廿年，一出世嗰阵时即系讲紧 70年代开始。 我八十年代我识即系我有个亲戚系山下村人，姓张嘅，一出世自己已经有三栋楼噶啦，老豆老母死咗。咁啊，自己咪有个丁权嘅五皮嘢，即系出世有五皮嘢嘅，即系基本而家唔止啦，即系当年八几年已经有五皮嘢噶啦。跟住起最后尾咧就成交卖咗150,000，即系佢出世就嗰时一个人应该系搵4,000蚊到啦，即系平均啊搵4,000蚊到。佢一出世佢就可以有150,000噶啦。你话啦，咁 即系关于丁权嗰个利益咧，我记得睇嗰啲 article 写咧，就应该系好似就系土地正义联盟写过一啲好详尽嘅 research， 佢哋有好多详尽嘅数据，关于嗰个丁一块地可以制造几多少经济效益出嚟，我睇下有冇机会迟啲揾翻个篇文出嚟。 其实如果真系呢班政即系朱海迪呢班，我真系非常佩服佢哋嘅，即系唔系为钱，真系 佢哋做咗好多年， 做咗好多年不停咁做。 朱海迪好似系由天星皇后嗰阵时已经开始做噶啦，即 系 接近10年噶啦，其实已经抗争咗。 系啊， 咁佢哋不断俾人拉，亦都嗱，朱海迪之前喺地铁就俾人搭生意咁搭嘅浮腰嘛，我哋第一次听到， 高 铁，嗰招叫做浮腰， 高铁地盘，高铁地盘， 喺菜园村，菜园村， 又多啊，又多， 浮腰啊， 咁早轮亦都。 又 爬天秤，咁你啲人仲即系嗰啲人真系冇良心，仲要话点解啊？你锁住佢啊嘛，乜乜乜乜，咁啊一想得佢唔好落嚟啦嘛。其实我都话， 咁你要做人肉炸弹咪得咯？你绑住全新嘅炸弹去炸高铁，将个地盘炸冧咗，咪唔会起咯。 所以讲呢啲说话嗰啲咧系冇良心，自己坐喺度咧揿 like 就。即係我覺得係完全係兩件事嚟嘅。 唔係，即係你起碼我哋即係點講見到佢做啊！我哋做唔到，你做到，我哋都起碼都鼓掌啊！都係嘛？都鼓勵佢咁做啊！係嘛？咁唔會話喂我自己做唔到，咁啊彈人哋係乜你咁冇撚用㗎？上去兩個鐘 講埋曬啲風涼説話。 而家甚至一笪空地農地講明有電嘅，最新價錢即係以落馬洲新田嘅，而家係4蚊一尺租。咁譬如你租個車棚10,000尺就40,000蚊租啦，乜都冇。 嗱，頭先講咗咁耐咧，其實最尾一個同法律有關嘅問題就係、是、我想講嘅就係嗰個盜竊罪嗰個問題。 因为咧今次而家呢单案件，佢就话土地正义联盟佢嗰班人系去偷嗰啲泥头啦，佢就话嗰啲系私人财产啦。咁呢一样嘢咧，我就 系 好有疑惑嘅。因为咧，其实普通法、普通法 有个冚家铲律师出嚟话嗰啲系嗰啲系。 冇快啦，冚家铲住我讲埋先。 哦。 嗱，咁我就我亦都有留意啊，我见到有个 死晒死剩佢一个， 见到有个姓陆嘅大律师出嚟啊，我哋啲冚家又出嚟咧。其實講咗一句咧，我就覺得個邏輯好有問題嘅。我唔知佢係講錯啲字啊，因為接受訪問定係咩，但係佢都成日上電視啦，唔應該講錯。佢話咧，垃圾咧都可能係有物主嘅。我記得有呢一句嘅。咁咧呢個咧係一個邏輯上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如果有物主嘅有即係有個 owner 嘅嗰樣嘢，就嗰樣嘢就唔應該叫垃圾啦。垃圾嘅定義啫，因為唔要啊嘛。 係啊，啱啊。 你話得垃圾就唔會有物主噶啦，係咪先？ 即係你喺街邊吐痰。咁人哋有個嗰啲咩衞生幫嚟檢控你啦，咩啊？嗰啲係我嘅財產嚟嘅，你試喐下佢啊！我告你偷嘢啊！可唔可以咁咧？ 告你刑毀添啊！ 告你刑事毀壞啊！ 所以而家嗰啲土地正義聯盟咪個個喺街度執嚿磚頭，咪真係報案咯！誒，執到財物。其實 我講先，因為咧，其實成個客觀嘅環境都顯示出嗰一啲係一個俾人非法傾倒泥頭嘅嘢嚟噶嘛。係。而家你除非有人真係斬釘截鐵，首先你話到俾我聽，嗰啲泥頭可能係你噶啦，你真係要證明到嗰啲泥頭係你噶啦，嗰啲嘢對嚟講有價值噶啦。你首先根本冇個咁嘅人走出嚟。 有嗰個李錦超出咗嚟。 如果係咁，你首先就應該拉呢個李錦超先啦。即係因為其實喺度倒泥啊嘛，非法。咁你點可以完全係呢件事就當冇事，就處理咗後邊嘅先啦。同埋你點樣去證明嗰啲嘢就係佢嘅咧？你都要舉證喎！如果你係做檢控嘅時候， 佢哋 唔係我行出嚟，我話係啊係喎。 佢呢、這個呢個一個法例，但係咧我講， 我再補充埋先，因為真係未講完。因為其實普通法入邊有一個好即係盜竊罪入邊有一個即係辯護你答辯理由就係嗰啲如果係 apparently 係一個abandoned property 我哋英文，即係表面上睇嚟嗰啲係一啲被遺棄嘅嘢嘅時候咧，咁首先嗰個就根本唔應該構成一個盜竊罪嘅。即係呢個有案例係好清楚指出。 啱啱周生講過啦，差佬未必唔識法律噶嘛，佢亂鳩咁嚟噶嘛，差佬。 係啊， 係咪？ 唔係你所有嘅客觀環境都顯示唔到嗰啲係一啲有人要嘅物品嚟㗎啦。係。而家咁嘅場景入邊。即係除非你嗰度真係毀曬爛，寫到明喂呢啲係私人擁有嘅泥頭，請勿移除咁樣，諸如此類。又或者可能佢嗰度有一條龍服務，都要有架車嚟運走，又預備好似預備拎去賣嘅，除非係咁嘅啫。咁而家好明顯就唔 係 咁啦。 所以我覺得咧呢一單嘢咧根本咧就係啲差人庇護啲黑社會啊。 唔係淨係差人嘅嗱，我講翻近期幾件事。早輪喺呢個落馬洲附近。咪話倒咗落去，跟住破壞咗生態紅樹林嘅嗰度。 哦， 咁咪有個人咧著住件中國建築，其實唔關中國建築事，只不過嗰個人咁巧，即係嗰個收飛，即係俾收錢嗰、那個，佢著咗呢件背心嘅啫。咁咧當時拍片就拍到十二架車， 輪喺度倒落頭嘛？ 輪唔係唔止十二架㗎，應該不停去收咧，超過二十幾架，但係佢嗰段片就拍到十二架。咁咧件事到而家咧，最終結果係點樣咧？咁啊要揾人認，咁咧土木工程處即係其實關土木工程處事嘅，因為鬧大咗。咁咧而嗰間公司咧，即係嗰間判頭咧就搞緊上市。而家呢單嘢咧，因為牽涉法例咧，可能犯法咧，佢都好麻煩。咁佢咧土木工程處就同呢一個人，即係呢間判頭就講掂數，你交四個車牌四個人，我就票控呢四個。 其實你如果有片你有十幾個標，有車可以跟得到噶。 佢就係要求你，佢播新聞片，佢話你中唔中意呢十二架車，你交四架車出嚟。 咁即係揾四個人頂罪咯。 咁呢四個人係咪司機我唔知道，但呢四個車牌就要揾四個人話揸呢架車倒泥頭，嗰座泥頭山就呢四個人倒出嚟噶啦。而家未來亦都會一定係咁樣做，因為由以前三門仔。開始即係講廿幾年前三門仔非法拘留，佢就告咗兩個，嗰兩個咧就老細咧就俾安家費，因為唔使坐監，你第一次老虎得第一次咧，日頭你拉到你今日拉到你就今日係第一次啦，永遠都係嗰陣時就罰咗7000蚊，即係講緊廿幾年前。咁而家呢一單嘢就講明就出埋錢揾律師嚟打，咁啊肯定嗰四個司機係冇事，跟住咧就另外就補償佢，就要交四架車。而家未來。你影到嗰張相嘅，即使真係非法傾到泥頭，嗰兩架泥頭車 就是找那兩個泥頭車負責，其他一個人都沒事。 其實情況就好像，就是我們看回以前雷洛傳又是，咁咧逢親啲差佬咧，即係冚白粉檔又或者冚賭檔，咁啊梗有啲 keeper 噶嘛，係咪先？咁啊有啲 keeper 咪拉咯，拉嗰啲人咯，咁啊有人出嚟認頭。而家唔係一樣咯，而家你政府部門就同埋犯罪集團有勾結啦，好明顯嚇。咁樣啦，咁啊 ，Johnny 有冇其他嘢補充啊？ 冇啦，即係基本上要講法律問題都講曬。 係啦，咁我哋講個社會問題都講曬啦。喂，咁啊，剩翻少時間，我哋都要講下一個另外一個即係渣， 係啦， 另外一個人渣，依個咧真係合家產啦。佢係應該連佢一齊死埋嘅。係嚇，即係唔係唔應該死剩佢一個嘅。咁啊，講緊依個人渣吳克儉，哇！依個 掂唔得掂？呢個人 唔係即係衰到咧，即係衰到離曬譜，即係佢咧。個款已經肉撚酸嘅啦，你都唔去直發，係咪先？唔直發我都原諒你啊！吳家產，喂，學生搞到咁多學生自殺，你啲教育局嘅政策從來都喺度靠害嘅，係咪先？即係以前我哋一路批評話嗰個張文光係教育界嘅巡迴，話依條友先至係教育界巡迴，專門害學生係嘛？而且仲累到幾十人自殺。 今次最離譜就係啲學生向佢示威，叫佢接信， 接信 佢就自己喺度玩手機。 佢唔肯出嚟，唔敢面對群眾。初初學生自殺嘅時候咧，佢講咩啊？佢話咧：我哋放低部電話，放低部手機，冇玩咁多，多啲時間去關心啲小朋友，嗰啲學生哥。冚家產到學生嚟親自面對面見到你中學生， 叫你接信。 喂，你唔通驚中學生打柒你啊？係咪先？ 佢玩手機咯喎。 你咧就唔敢去接信喎，話俾學生圍困咗45分鐘。 係啊，喂，接封困 啊！你去接封信有幾咁難啊？你係咪唔敢面對群眾啊？正如芒果佬唔敢面對群眾咁撚樣，喂，唔敢面對群眾咪翻屋企咯，竇嗰30萬一個月糧，喂，嗰啲正，喂，人哋有份出糧俾你嘅，嗰啲學生冇交税，佢老豆老母有交税嘅，佢係你老闆嚟嘅，係咪先？ 仲要話而家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喎，人哋屈佢喎。 哇，冚家產就講埋啲説話， 即係個即係所有人都全世界都睇到你喺個車入邊耷低你個死人頭喺度玩手機啦。 係。 圍困咗40幾分鐘，你處理咩公務啊？點解要喺架車上面處理啊？ 睇緊啲信息㗎嘛。 哦，又睇去邊度旅行啊 嘛。哦，又去日本賞櫻花係嘛？ 係啦，廣德鐵啊，仲。 喂，老實講啊，全世界啊，遇到呢咁嘅 case， 尤其是對方只係學生，咪你落車接信，你咪行得咯。你係咪驚俾人打你啊？ 喂，傳統嚟㗎嘛，你睇梁振英咪又係咁。 係啊。 啊，接信從來都唔睬你啊。係 啊。 喂，個個一個一脈相承，個個都係咁。 喂，任何正常嘅即係嗰個官員啊，全世界官員稍微比較文明啲嘅社會咧，都會咁做。香港而家倒退啊，即係咧倒退到咧，你同北韓同大陸係冇分別嘅，完全咧你就係唔想解決人民提出嘅問題，你淨係想解決提出人民嘅問題，唔係提出問題 嘅人民。係啦，佢而家好想，佢好想解決㗎。 係啊。喂，你如果真係老實講啊，喂，如果可以叫警察即係出胡椒噴霧噴啲學生，我諗佢都會咁做啊，係嘛？問題嗰啲中學生個個著曬校服，你真係可能 咁樣， 我諗你可能而家黑警都打唔落手。 佢而家搞到變咗，連啲學生揾佢嘅示威，佢都當你係嗰啲所謂嘅搞事啊、廢青啊、知識分子啊、示威者啊，呢啲係敵對派系啊，即係咁睇 咁。即係你唔聽，完從來都唔再聽民意，亦都唔理任何對你不滿嘅民意嘅話咧，你依樣嘢依個官咧，老實講真係好危險啊！而家嗱上面咧，基本上就否定咗梁振英嘅路線㗎啦，因為咧梁振英喺嗰個施政報告咧，我哋講翻啦，不斷喺度講咗50幾次，一路一大，一路一大，一路一大。啊、40幾次啊，好似係咁講一路一大，嗱一路一大大匪有少少見解，根本咧 一大一路啊， 一撚樣啦，都係一鋪一路噶啦，完全冇生意做，全部就係揾香港問塵。 而家係擺明係咯，都係一帶一路能夠成功嘅咪香港咯，所以咪5000幾億嘅基建就係同佢燒產能咯，同埋確保一定有錢俾，所以佢一定要上馬嘅。但係你第二度嘅嘢，佢而家李克強。在呢次工作報告亦都冇提，提都唔提啦，因為已經完咗啦， 根本就揾唔到錢。即係 我就唔即係普通嘅大陸客側邊嘢，我就明白嘅。但係咧，我自己有個見解嘅，其實而家習近平好危險。其實北韓肥仔恩呢兩粒炸彈將成個習近平射咗落嚟嘅，一帶一路冇咗嘅。因為我自己嘅判斷就係、是。 佢養唔到，搞唔掂只狗，然後嗰啲人而家又反駁緊佢，尤其當兵嘅，佢搞掂咗徐才厚係咪？郭伯雄，佢用打貪名義都啱，將呢啲人全部解決曬，用打貪呢個大旗號，咁佢嗰啲所有嘅黨羽全部已經係匿埋曬啊！最好啊，唔做唔錯。點解而家反駁得咁緊要？就係呢兩粒飛彈將成個中國賣咗俾美國佬，經南韓軍事嘅嘢全部一鑊過散咗，變成咗而家軍方有人可以同佢打對台，所以而家乜嘢一帶一路即刻由最強硬變翻曬噶啦！你留意一下而家所有嘅新聞，習近平好似消失咗添啦。近呢兩個禮拜 冇再出嚟講嘢啦，因為佢上一次咧就有個記者就話咩唔係出咗篇嘢咧就話要佢辭職啊嘛，咁呢樣嘢喺中共嚟講咧其實係唔可能發生嘅，一定係有人俾膽佢。先至出到呢啲資訊噶嘛，係嘛？咁變咗咧，上面嗰個其實轉緊嗰個風向轉咗咧，你而家梁振英嗰個路線其實應該係俾人哋拋棄咗噶啦。我哋嚟緊睇翻咧，即係當時我都話梁振英最大件事咧，就係令到香港個實際價值咧一路減低。點解仲留你喺度繼續做啊？香港個價值是那個金融和股市嘛，你梁振英令到香港發揮不到那個金融中心的地位，你致力將香港和深圳甚至乎和東莞扯成大家一樣的一個對等，你六尺高的梁振英見到鄧小平你覺得哇鄧小平好撚威風，將個頭斬咗剪咗落嚟同佢一樣咁高，咁你就冇撚用啦嘛。梁振英就係想將香港拉去大陸嘅水平，咁呢樣嘢咧係違背咗中共嘅利益嘅，亦都係根本對中共嚟講係好不利。中共用咗幾十年時間都冇辦法將上海變成國際金融中心。 係冇錯。 上海老實講啊，俾多500年都追唔到香港，只有你共產黨嘅人。而香港現成一個咁值錢嘅國際金融中心， 就俾佢咁樣拖低， 俾你搞到而家唔撚值錢啊！佢梗係要換走你啦。所以我哋當時我喺以前嘅節目咧，係不斷強調梁振英冇得連任嘅。當然只有啲唔識嘅人先至話佢可以連任啦，係咪？ 甚至乎係主觀認為啊， 係啦，都其實都關呢件事嘅，因為習近平同梁振英佢哋都係鬥到底嘅人。所以有點解唐英年換梁振英，即係江澤民同習近平嘅分別。習近平用佢，但係而家唔係經濟出咗問題要換梁振英，係根本上軍方要反轉。而家係咁嘅，如果你唔係軍隊嘅，根本上而家槍杆子出兵權，佢怕得邊個？而家根本上就係你肥仔欣賣咗習近平，所以而家習近平先至咁嬲，簽曬條約，第一個站出嚟為制裁佢。其實就已經係咁。 其實都可以從另一個方面嘅分析嘅，因為咧，而家共產黨之所以即係喺大陸嗰個統治咧，都仲可以靠得住咧，除咗槍杆子之外咧，係佢個經濟增長。而香港係發揮咗大陸嗰個經濟嘅好大嘅影響力，因為佢幫中國集資嘛，同埋佢嗰個股市可以發揮到。你睇大陸咪上海 A 股冇人買，啲人唔信你嘛。原因香港個經濟價值咧係可以幫大陸放大。你老實講啊，你將香港特登拉到去大陸嘅水平咧，你係即係等於將一隻值100蚊嘅股票特登將佢賤賣50蚊，唔搞你搞邊個啊？一定搞你嘅，所以咧你冇辦法唔換佢嘅，佢根本就喺度即係點講啊？敗家係咪先？你冇可能會容忍一個敗家嘅人嘅。咁所以喂嗱，我哋依節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過。